美国的旧金山岛最近载文介绍说，我国的自然博物馆和中央动物园经过改建焕然一新，转变成了人民的文化生活据点和教育据点。